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，第59集。迟志涵发现，谈恋爱最难的不是一时兴起，而是一时兴起后应该怎么收场。比如这种情况下，他是应该继续摇下去，还是应该换个地方摇？嘴巴张开的时间太久，牙帮子开始酸。迟志涵悻悻然地松口，捞起袖子帮齐成擦了擦下巴，埋头抱住他。 哼，睡吧。 虽然知道齐成现在没办法给自己承诺，但是既然都问出来了，好歹告诉自己他会尽力也好，自己就是因为太美好，所以安全感越来越缺失了而已。结果这位也打算用吃药来哄他，想了想更气，在被子里又开始蹭。然后， 你怎么还？ 因为还在气，又加上惊讶，迟志涵的语气变得很奇怪。齐成是真的尴尬了，他脑子里还在想应该怎么给迟志涵承诺，结果又换话题了，还是最不方便提的话题。他当然还怀里还是温香软玉的，怎么可能马上下去？更何况这温香软玉喜欢跟虫子一样到处蹭。齐成把埋到被子里的人挖出来，分开了一点点距离。 你不要蹭就没事了，睡吧，休息一会儿也好。 迟志涵没动，只是抓着齐成揉自己肚子的手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的抓住又松开，下意识有些别扭的动作。齐成终于还是说话了。 我已经答应过你很多次，会尽力，但是结果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的。 那你有信心吗？ 有。 只有一个字，他回答的有些犹豫，但这次应该是真的有。迟志涵又一次抬头，亲了下他的下巴，上面有一行浅浅的红印，他下口不重，所以都看不到牙印。 下次不许吃药了。 齐成的脑回路真的太可怕了。 好。 齐成仍然回答得慢慢的，声音低沉。迟志涵头仰得更高，举起右手保证。 一起睡，我不蹭了。中午想吃什么？ 阳春面吧。 两个蛋。 嗯。 我爱你。 嗯哼。 陈皮茶仍然在飘香，齐成终于在迟志涵软声软气的撒娇下，眼皮变重，抱着他，闭上眼。他会尽力的，一定会。这样的幸福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运气能得到的，他得到了，突然就有了不能放弃的念头。会好的吧。指尖在迟志涵的肚子上微微动了下，已经睡迷糊的迟志涵呢喃了一声，翻身抱住他又蹭了一下。把迟志涵推开了一点点，终于入睡。齐鹏在洋房里从来没有穿过外套，所以这次是迟志涵第一次看到齐鹏穿戴整齐的样子，不出意外的好看到让人嫉妒。他半蹲在沙发上帮齐鹏把围巾系好，包得很严实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 再戴好帽子，摸了摸齐城的手，手心已经开始潮湿。 紧张吗？他们已经和一楼的邻居商量好了，外面也都安排好了，我们一直走到车里都不会遇到人。 池之涵觉得自己都紧张得快要挂了，搓搓齐城的手，认真提议， 实在不行我背你下去吧，我力气挺大的。 池之涵咬咬牙，还是能背得动的。齐城闭着眼睛不动可能会好一些，身体很自动自发地对着齐城背转过身，拍了拍自己的背。看到齐城不动，他又皱着眉头想研究下公主抱。 直接走吧。 齐城把围巾拉得更上去了一些，只露出半双眼睛，说话含含糊糊的，确实有一点紧张。但这次是半夜，身边又有池之涵，他觉得应该问题不大，只是自尊心被池之涵一本正经的想要公主抱他的念头弄得碎成渣渣，反而冲淡了一点紧张。池之涵家是老式小区，楼道很窄，晚上的廊灯昏黄。走出门之后，齐城就开始下意识屏住呼吸，不想被池之涵看出来，只能拽着他的手，闷着头快步往下走。齐城能感觉得到池之涵也很紧张，向来暖和的手冰凉冰凉，握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收紧，全程一直盯着他的心跳血压，甚至觉得他跟自己一样，此刻都在屏住呼吸。车子就停在楼道口两步远的地方，门开着，为了避免给齐城造成压迫感，司机早就钻进了驾驶室。齐城拉了池之涵上车，关上门，自己跑到另外一边也坐了上去。两人面面相觑，两张脸都憋得通红。 你怎么也屏住呼吸了？ 齐城的声音沙哑干涩，抬手帮池之涵把跑乱的头发塞到耳后。池之涵肺活量一般，刚才跑得太快，再加上憋气，现在正伸着舌头哈哧哈哧。 就不自觉。 傻。 齐城拍拍池之涵的脸，闭上眼，熬过因为车子发动那一瞬间引起的晕眩。 你是不是应该平躺啊？ 池之涵皱着眉头看着开始一路飙升的血压。这辆车后排明显做过改造，位子特别宽，安全带也定制了一个给平躺人用的角度。 躺这里。 池之涵拍拍自己的腿，他很紧张，非常紧张，紧张的连最擅长的调节气氛都不会做了。 我没事。 齐城抿嘴，照着池之涵说的躺了下来，因为担心池之涵的情绪又强调了一次。 我真的没事。 有池之涵在，齐城的表现已经比来的时候好了很多，起码肺部没有缺氧的灼烧感，恶心出汗也在可控范围内。齐城递给池之涵一个没见过的药瓶子，抬手给池之涵看监测仪。 这是药，心跳血压过了这条线，我看东西就会开始模糊，那时候就喂一颗，不用太担心，我觉得应该比过来的时候好。 车开得很轻缓，但是仍然有轮胎摩擦水泥地的声音。夜很深，这样的声音在安静中被放大。池之涵一直在观察齐城的表情，齐城一皱眉，他的身体就瞬间紧绷。齐城拍拍池之涵的手， 我没事，如果吃了药还没有反应，就先回你家休息一下再说，不紧。 也不用紧张。而且池之涵的紧张很奇妙地让齐城有种帮自己分担了病痛的感觉， 两人的呼吸都不太稳定，反而让齐城开始镇定。只是到底十年没有出过门，应激反应不可能全部消失，车窗外的声音仍然让他的脸渐渐变得更加苍白，额头上的冷汗从一开始细细密密的水光变成了实质的水滴。 是因为声音吗？ 后排的玻璃都是特制的，齐城看不到外面。 S 市是大城市，哪怕在午夜，市区的马路上仍然车水马龙，经常会有车子交错而过的声音，电瓶车的喇叭声，红绿灯倒数的声音。齐城支起身子，把之前放在角落的抱枕塞到池之涵腰下，重新躺下去后开始帮池之涵揉肚子。 你太紧张了，汗出的比我还多。 齐城到现在还顾着池之涵，出门之前还记得让他贴暖宝宝，可他却因为一点点安全感的问题发脾气，让齐城受了这么多罪。昨天来来回回折腾了一天，不知道又吃了多少这种药。虽然知道出门对齐城来说是重大突破，虽然池之涵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齐城康复，但是看着他脸色苍白，一头冷汗，还抿着嘴轻轻帮他揉肚子的时候，仍然会想掐死自己。他也就是有一次来姨妈的时候特别痛，撒娇让齐城帮他揉肚子，结果齐城把这个变成了习惯。这么好的男人。 我讲故事给你听好不好？ 帮齐城擦擦脸上的汗，池之涵动了动腿，让齐城躺得更舒服一些。他能做的也只有帮齐城转移注意力，让他现在仍然一路飙升的血压心跳能够控制住，能够慢下来。齐城手上动作停了下，嘴角弯起小小的弧度，点点头，结果池之涵卡住了。他提议的时候只是单纯想帮齐城转移注意力，齐城点头后，池之涵的脑袋开始一片空白。现在这种情况，他脑子里什么故事都没有，不如让他背菜谱还快一点。池之涵硬着头皮开始编。 从前有座山，然后你知道的，山里面肯定有一座庙。 齐城还很配合地应了一声。池之涵懊恼地皱皱鼻子，闭上眼，死就死吧。 庙里面有一个老和尚，然后有一天来了个女施主。 齐城睁眼， 你知道接下来我要说什么了吧？ 池之涵吸了吸鼻子，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段子。 你的精神世界。 齐城皱着眉头想了很久，找到了一个形容词， 很一言难尽。 池之涵掐了一把齐城的胳膊，去看监测仪， 数据没有再生了。 齐城自己也感觉应该问题不大了，池之涵又帮他擦了擦汗，皱着眉， 可是还是出汗，你平时一定要多喝水。 齐城的体质哪怕不是发病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出汗，早上在健身房跑步的时候，地上都能积一滩水。齐城的头还是晕的，估计是昨天药效的缘故，车子里很安静，外面的车水马龙一下下地敲击他的太阳穴，但不是不能忍，心情又安定了一点。他这次严格意义来说不算是出门，最多只能说是把自己当成货物在两点之间运输，没有见到陌生人，甚至连池之涵家的房子长什么样都没有看清楚，但总归是出了洋房。他住进小洋房后，家人最想让他走出第一步， 他因为迟志涵和爷爷走了出来。 等解药反应小一点之后，你陪我去看看爷爷吧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